矿源，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的投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欢迎朋友们走进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北薇。张广天自从去导演了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之后呢，由他编剧导演作曲并且亲自演唱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是由于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对这台《鲁迅先生》和张广天本人极为看好，并且将这台《鲁迅先生》确定为剧院的重点剧目。那么这出戏的进展到底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小剧场去看一看。 的月光，我不见他已30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30多年全是发昏。 以往张广天无论是做事还是创作，似乎都有理论先行的风范，这次排演鲁迅先生呢仍然是这样。张广天把鲁迅先生定位于民谣清唱史诗剧，首先对史诗剧的解释是历史的人物或事件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舞台展现，而所谓民谣清唱呢，则是以没有念白的通篇吟唱来构筑鲁迅先生演讲、内心活动、交锋、议论和叙述的整个戏剧活动，这也是中国戏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崭新艺术形式。 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等到脚跟，想着他们不知对妥当了，我可不怕人就走我的路。 这出戏呢不强调演，而是通篇吟唱，所以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呢很难担当此重任。先来认识一下剧组中的几位主要成员，也许除了张广天以外都会让您感到陌生。 你看我们这个演奏的钢琴是这个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是一个很好的爵士钢琴演奏家，同时呢他这次也参加我们的乐队创作，他叫孔宏伟。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演员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刘兰儿，他是来演唱这个徐广平的唱段的。那么另外还有这个陈雪飞，武警文工团的，他是来唱刘和珍的这个唱段的，反正我们民谣歌手的这个主题。 张广天说要用通俗的手段严肃而全面地塑造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那么除了吟唱以外，他通篇采用了什么样的结构和形式呢？ 这是鲁迅通俗化的一生，大家非常了解的就是3篇文章两件事，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军，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平五甲和鲁迅逝世。那么狂人日记是他早年思想的一个综合表现， 我们上来的序幕，这个戏一开始就是以《狂人日记》的唱段开始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序幕开始的时候，舞台后面有一个电影，在电影荧幕两边坐着我们的这个管弦乐队和合唱队，荧幕上会打出一个文字，就是在新世纪的某一天，今以此剧献给黑暗时代最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在放映这段字幕的时候，下面合唱队有一个演唱，就是灵台无际桃城市，风雨如磐岸故园，记忆寒心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哎，以后呢，在每一幕开始以前都会有鲁迅先生这段演唱。等这段合唱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乐队就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狂人日记的演唱。 应该说每一个人心中的鲁迅都是不一样的，何况是在艺术家的舞台上。 据在舞台上暴露出来给观众看的演员有60名左右，我们有好几块构成的，核心块呢是民谣歌手的演唱，是表现人物的，还有呢就是曲艺演员，有4个曲艺演员是演反面角色的，这两组之间进行的一个矛盾交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叙述者、朗诵者来交代剧情，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是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有抽象的部分，有历史记录的部分，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比较具象的部分，来展现鲁迅的一生和传记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然后呢背景呢是合唱队和管弦乐队，这样共同构成了一个舞台场面，就是由电影、管音乐、表演和叙述共同构成的这个4个部分。主要主体是写的是鲁迅的一个传记，但是非常通俗化的来写他这个传记。是 诗句，剧中大部分鲁迅的唱词基本上都是来自鲁迅先生的文章、论著、遗言等等，但有一些呢针对音乐的细节做了修饰。张广天介绍，将来的舞台呈现应该是这样的，舞台后区完全是管弦乐队和合唱队，4个民谣歌手分别代表鲁迅、徐广平、刘和珍、冯雪峰、柔石等不同的人物来演唱，而反面人物的演唱则用戏曲唱腔，剧情发展通过一个演员的朗诵来交代，所谓戏剧的表演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一部戏里既有曲艺，又有电影，又有动画，那么他们所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是让导演张广天来为我们亲自解释一下。 4个曲演是演反面角色的，他主要是一个是活跃气氛，他是演反面人物，因为我们把鲁迅这一辈子跟他所斗争的面很多，比方说他留下的遗言说我一个也不宽恕，那么他有方方面面的民国时代的文人，甚至民国以前的和民国以后的，对吧，各个战线上的斗争都很激烈，那我们就比较具体的抽象化，就比较抽象化的而非具体的把它集中到4个文人魑魅魍魉这个角色上来表现。那我觉得曲艺的形式很丰富很生动，它有足够的能力和丰富的艺术手段来塑造这些个坏人，所以我想到了用曲艺的方式。片中的电影呢，我们主要是3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它是一些抽象的，有绘画风格的，是通过绘画会画出很多东西来，这个来从画家的角度来表现 鲁迅先生。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现在很新的一个技术，是 Flash 动画。但是 Flash 动画呢，因为我们觉得木刻很能体现鲁迅的精神。那木刻除了这个就是说形象以外，它什么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个黑白的这些木刻啊，它基本上就是非常骨架化的一种东西流出来。那这是鲁迅，也是我们跟我们这个戏很合的。我们这个戏除了那些体现鲁迅精神的大唱段啊，这些个骨架的东西，别的多余的东西我们也不要。那么这个形式是很符合的。所以木刻呢，我们让它动起来，变成了一组木刻动画，这是影片中另一部分。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新闻片子。鲁迅现在没有留下的荧幕形象，但是他有一个一直感动我的形象，就是一个事件，就是说先生死的时候呢，当时上海的电影厂30年代为他拍了一个葬礼，然后解放以后呢，我们把他从万国公墓取出来，这个抬出来以后，重葬在上海虹口公园。这个两个片子，我觉得我们用了这两个片子来说明一些个问题。我反正是看了这个片子，我很感动。像的和集中的体现他的精神的话，会更有力量一些，所以考虑到使用这样一种清唱剧的形式。我心目中鲁迅跟大家的印象是一样的，就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 张广天的《鲁迅先生》剧本是在1998年完成的。鲁迅呢，是他极为推崇的伟大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也是他希望对现实社会表达自己观念的最恰当的人物载体。从剧作到现在的开始排演，历经了种种的困难，终于在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跟观众见面了。那么这部戏的首演已经确定为4月12日，演出地点在中国儿童剧院，而人艺导演李六乙的鲁迅首演在4月15日左右，地点在首都剧场。两个剧的首演只差3天，到时候京城的话剧界一定不会寂寞。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形式拿出来群众会不会接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相信有一点，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就是说解构的时代，不是一个零碎的时代，而正是一个就是说灵魂重新整合、英雄带出的那个时代。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鲁迅重新被认识也好，鲁迅的精神往下继续延续也好，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我觉得 张广天这种戏剧这种探索啊，它是一种就是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它主要是为了内容。因为鲁迅先生他是属于那种思想和文化的，如果把他用一种普通的一种形象表现出来啊，是非常吃力的，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用他用这种结构性的东西来充分表达思想，可以讲是形式和内容的一种统一，也是对中国先锋戏剧的一个贡献。就是怎么说，必须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这种戏剧才会是有生命力的。假如为了形式而形式，这种生命力肯定会逐步消亡，最后呢只能让大众感觉到一种形而上学非常没有意思。它突出一种精神，突出了一种它的思想。那这个来讲呢，用这种形式表现，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适合的，这是它最大成功。 用张广天的话来讲，就是您不想听一听鲁迅先生用演唱来讲完一堂课吗？像是一句很具有吸引力的广告语，那么到底好不好听呢？只有听了才知道。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说完鲁迅先生，还是让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作品吧。 中央实验话剧院曾经在80年代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阿 Q 正传》改编了一台同名话剧。那么在今明两天的戏剧空间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话剧《阿 Q 正传》。 中了、 你们魏庄除了赵家还有谁呀、 对，除了我们赵家那还有谁呀、 阿贵什么，他阿贵也姓赵啊？管他呢，走看看去， 走看看去。 好几位衣冠楚楚、绅士模样的人前来道喜，还有不少闲人围着看热闹。阿 Q 昂然地向大门走去。 干什么呀？咱们大爷众啊，我来道喜呀、啊。 你？啊，去！ 你是赵太爷本家，我也是本家呀。 你？你不配。我说嘛，你也配姓赵啊？ 我本来姓赵嘛。他抬起半辈儿来啊，我比秀才老爷还长三辈呢。 出五湖了没有啊？ 横竖我比秀才老爷长三辈。 三个。 赵太爷和赵秀才都冠带齐全地出来送客。 太爷恭喜您了。 赵太爷送走了客人，他的本家赵白雅马上递给他水烟袋，赵思辰也凑过去小声向赵太爷禀报什么。 胡说， 真的。把他给我叫来。 呀，阿贵，阿贵， 太爷叫你。 恭喜太爷，恭喜大爷。 混账，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你是我本家吗？你说你是姓赵吗？ 你过来！ 你配姓赵？你敢姓赵？ 父亲大人，父亲大人，请息怒。今天是孩儿大喜之日，犯不上跟这畜生生气。 哎呀，就是。 来， 滚！ 站住！ 赵太爷一伙人回去了。看热闹的也不多了， 拿来。 什么？ 当地保的靠什么吃饭？酒钱。老规矩，200文。妈妈的，什么姓不好姓啊，偏要姓赵。从今以后，姓猫姓狗随你的便，就是不许姓赵，听见没有？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姓赵，找打。 走，喝酒去。 走， 阿贵哥， 你真的？ 小童，走吧，有赵太爷在这儿，也不该胡说。 阿贵，回去吧。 妈妈的，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了。儿子打老子。 小寡妇想嫁人。 因此阿 Q 到底姓 什么还是没把握。好在阿 Q 的阿字是非常正确的，绝无错误。但是要给他做篇传记，难题又来了。传记的名目很多，什么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等等，可惜都不合适。没有办法，鲁迅先生就从旧小说里那句闲话休题，言归正传的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就叫做阿 Q 正传。阿 Q 自从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反倒得意了好几年，因为打人者赵太爷是位名人，因此被打者阿 Q 也就托地有了名，于是他就颇受尊敬了。 阿贝哥， 嗯， 早啊。 嗯， 阿 Q 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舂米变舂米，撑船变撑船，割麦变割麦，博得人们称赞说阿贵真能做。而且他还进过几回城，见识高，再加上他比赵秀才还长三辈，在精神上不把赵家父子放在眼里，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只可惜他在体质上还有个缺点，头上颇有几处癞疮斑，因而他很忌讳说到癞字，后来推而广之，连光也忌讳，亮也忌讳，甚至连灯烛也都忌讳了。这下又要犯忌讳了。 又亮了， 妈妈的孙悟空，你也敢？ 阿飞哥，我不敢，阿飞哥，我不敢， 不敢。 啊，是保险灯在这儿， 怪不得亮起了啊！ 你还不配， 慢着，让我看看。 敢跟我动手？ 别闹，别闹！ 哎， 走，碰头！ 蓝鼻阿五一起哄，红鼻子老拱揪住阿 Q 的黄辫子，就在墙上互相吼。 保险灯碰破了啊！ 走，喝酒去！ 我喝酒去。 你以为阿 Q 被打败了吗？没有。 妈妈的，这个世界太不成话了！儿子打老子，儿子，大儿子， 阿 Q 便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转败为胜了。在赵府大门旁边的墙根下，一个人正在晒太阳。这是王胡，又赖又胡，别人都叫他王赖胡。阿 Q 为了忌讳赖字，只叫他王胡。对于他，阿 Q 是看不上眼的。小童还在为刚才阿 Q 碰头的事笑不住。 阿贝哥，你坐。 有谁？坐。啊？看看点，这是我们赵家的墙。 你姓赵？ 呸！毛虫， 赖皮狗，你骂谁呀？ 谁认账我骂谁。 你骨头痒了吧？ 歇我的逃走。 王胡站了起来，阿 Q 以为他要逃走，举拳便打，拳头还没落到身上，已经被王胡抓住了。 辫子就在王虎手里。 金子动口， 老子动手。 别，轻点轻点啊， 慢着。你先说说，这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老子打儿子？ 打毛虫，毛虫，我是毛虫，毛虫，毛虫，毛虫。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贱货！天下第一个贱货， 又烂又糊的王虎，居然敢于动手打他，在阿 Q 的记忆上。可算生平第一件大屈辱了，但阿 Q 自认为失败了吗？没有。 妈妈的，天下第一个什么？ 老子就是天下第一，状元不也是第一吗？ 你王胡子老几？ 阿 Q 在精神上又胜利了。 赵府的大门开了，赵太爷和赵秀才走了出来。 吴妈。 哎。 关好门。 是。 吴妈。 赵太爷根本不理会阿 Q， 忽然从街的另一头走来一个人。 妈妈的假洋鬼子， 不管他。 走来的是钱大少爷，他先前上城进了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阳去了，半年之后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 Hello， 赵老官，你好。 哦，钱大少爷，托福，托福。 哦，Mr. 赵，你好运气呀、啊。朝廷停了考办学堂，你这个秀才虽不空前，可称绝后了。不敢不敢，请指教。 指教。 Mr. 赵，以后要研究研究心学了，我介绍几本书给你啊。 怪不得我们赵家捡了威风，连王胡子还欺负我，原来这里头外国的假洋鬼子走运了。 老，最好读读洋文原著啊！ 哎呀，感谢之至，感谢之至啊！以后请多指教 啊！好极了，Goodbye， 再见。 再见。 父亲，天不早了，快走吧。 赵太爷和赵秀才走了几步。就把钱大少爷抄的读书卡片撕碎扔进小河里。 哼哼， 阿 Q 深恶痛绝的是钱大少爷头上的假辫子，他一挺胸迎了上去。 干什么？ 秃驴，秃驴，原来是假的。 站住， 我骂你了。哎哎哎，你胡三旺打不得人呐、哎！我没骂你啊，我骂他了。哎， 外国人说的对，在中国走路，只要用手杖说话就行。亡国奴， 在阿 Q 的记忆上，被假洋鬼子的胡三旺打了，要算第二件大屈辱了。 妈妈的，假的！就是假的，假辫子，假洋鬼子。 但阿 Q 自己倒也并不介意，因为忘却这一件祖传法宝在他身上发生效力。 小花不想要来，我就忘 了。咸亨酒店里坐着航船七金、红鼻子老虎、蓝皮阿武、王虎、小红之流，他们和掌柜的许久没开口，因为钱大少爷的皮鞋声正响彻全街，他们也都注目相送。 七金叔，你说他的腿怎么成直的了？ 跟外国人学的呗。 那你说 外国人的腿都是直的呀，要不是直的，怎么朝廷西太后的时候都不下跪呢？ 那是朝廷怕外国人呗。 所以这些假洋鬼子也走时运喽。 哎，听说城里头办起了洋学堂啊。 哦，这么一说，秀才举人都不值钱了。 这也难说，那城里的白举人那可是很阔的。 那假洋鬼子总不是好人，好人能里通外国？ 钱太爷也真是，要让儿子去东洋。 哎哎，你们看谁来了啊？ 景修庵的小尼姑。 哎，阿武 来一个小尼姑下菜。 来点，叫我小尼姑哎，下的山来人，山前山后山左山右。 小尼姑正要往前走，突然停住了脚，原来是阿 Q 从对面走来。 怪不得今儿竟一晦气，原来是碰见了你。 小尼姑不理他，低着头想绕道过去。阿 Q 从两边阻拦，不让小尼姑走。 两边都亮起来了啊！看谁比谁的亮。 小兔，小兔，快回去吧，和尚等你呢。 你怎么动 得 动脚的？ 那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阿 Q 看见自己的心意得到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又用力拧了一下小尼姑的面具。 对，尼姑不偷和尚，小尼姑哪儿来呀？ 小尼姑她也是女人啊， 她是 贾正杰。 阿武啊，赵太爷家那个小寡妇吴妈，哎，倒不错啊。别嚼舌头了，说真的，阿贵啊，真能做。也应该有个女人了。 和小尼姑这一战的胜利，使阿 Q 早忘却了王福，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 小尼姑， 他想着想着，飘飘然。飘飘然的，似乎要飞起了。 小尼姑，小尼姑，小尼姑， 他飘飘然的飘进了吐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天晚上都很不容易合眼。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一些。 小尼姑，小尼姑，他骂我什么来着？断子绝孙的阿贵。哎，不行，我不能断子绝孙呢，死后没人供饭呢，还行啊？我应该娶个女人了。娶个女人， 福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阿 Q 要有个女人的思想，其实是合乎圣经贤传，无可非议的。 那女人，那女人，那女人，哎呀，该娶个女人了。 阿 Q 本来也是个正经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 女人，女人， 女人，我该娶个女。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然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可是苍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天刚刚天亮， 女人，女女人， 阿贵， 是女人，谁？ 这死鬼还不起来？ 是吴妈。 阿贵，赵太爷叫你今儿啊去冲米，你可早点来呀、 啊！行，吴妈，吴妈，来来来，坐会儿来，吴妈。 乱七八糟的，不坐了。 吴妈， 快点起来吧。 吴妈，来呀、啊！ 哎、啊，你可别忘了，啊、快点来。 哎， 这一天阿 Q 在赵太爷家里出了一天的米。赵家晚饭早，吴妈端着吃过的碗筷进了厨房，隔壁的对房里还响着冲米声。 天还早吗？就吃晚饭呢。 太爷他们都吃过了，你就趁热吃吧，拿着。 吴妈你真好。 嗨，吃完了你先歇会儿，我去给你添灯油。对了，赵太爷叫你今天晚上啊多冲会儿米。 啊，行行行啊。 隔壁邻居邹七嫂急匆匆跑进厨房。 是邹七嫂啊，劳你的驾了，是老太太又叫我。哟，饭菜都收回来了，老太太还没吃呢，她老人家不吃。你说我们做佣人的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多劝劝嘛，两天都没吃了那怎么成呢？邹七嫂，那就看您的面子了。哎，姑妈你别走啊，我得去添灯油。 啊，少奶奶。 哟，少奶奶。 哎呀，邹七嫂，谢谢你了哈。婆婆肯吃了， 我来劝她看看有什么菜。 哟， 赵太爷晚上不让点灯，怎么又让她去添灯油？ 嗨，这是例外，阿贵来冲米了，要让他多冲一会儿嘛。 哟，你们老太爷可真会过日子。哎，可他怎么惹你婆婆生气了？真有这样的事儿？我不相信，他就舍得花钱。 嗨，你别看我们老太爷吝啬，在女人身上可肯花钱。 哎呦哎呦，少奶奶你可要当心啊，你是有身孕的人了，怎么样啊？ 还行，不要紧的。 你看就给这点油，你呀就少冲点米吧。 不要紧，不点灯也能冲。 吃完了 啊、 抽袋烟吧。 哎，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坐在长凳上纳起鞋底儿。阿 Q 抽着旱烟， 哎，你呀，你可真是个贱骨头，干嘛那么拼命卖力呀？ 王虎说我是天下第一个的。 你是天下第一个蠢货， 反正是第一个。 哎，你知道吗，老太婆两天没吃饭了，可也是假的，女人的本事嘛，一哭二饿三上吊。 哎，为什么 老太爷要买小老婆了？ 他有老婆了还要买第二个？ 你说这老混蛋够有多混呢？ 哼，可我一个老婆还没有。 还有呢，少元在八月里啊可就要生孩子了。 是啊，都要抱孙子了还要买小老婆。 哎呀，你这个蠢货，你知道那是他的孙子还是儿子？ 儿子。哎，那怎么 女人这小寡妇真有意思。 有钱的男人呐都混蛋，不像我们庄稼人。 我可是庄稼人。 我那死鬼男人要不是死得早啊。 我和你睡觉。 什么？ 我和你睡觉，吴妈。 劝劝他。 阿 Q 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 算了算了算了， 二哥，怎么回事？ 这还不是你闯的祸啊！ 我操吧，王八蛋，你还在这儿？ 打死他！ 行行，我单身。 呸！ 我单身。 不能再点灯熬油了。 什么事啊，地保大爷？ 你简直是要造反了！连赵太爷家的佣人，你都敢调戏起来了？ 真的，阿贵？ 没有，我只说了一句话。 关你一句两句，你害得老子连晚上都不得安生。先拿规矩钱来。 没现钱，欠你200文吧。 这200文，你不懂规矩。晚上加倍， 400就400，还是没现钱。 这地保发现了阿 Q 的毡帽， 做抵押，拿400文钱来还你。 好吧，地保老爷，那今天晚上让你跑腿了。 站住！再办公事吧。你妈妈的调戏吴妈的事儿怎么说？ 那我碰都没碰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问赵太爷，你听着。这是赵太爷的吩咐。 嗯，说吧。 第一，你调戏了吴妈，明天早上得去赵府上赔罪。 我跟吴妈说话，管赵太爷什么事啊？ 那你自己回赵太爷去。走， 地保老爷， 走。 阿贵，阿贵，你就认了吧。 要带一封箱。一对蜡烛去，蜡烛要1斤重的，轻的不成，磕头赔礼时要点的。第二，吴妈要上吊，赵太太也要上吊，是有吊死鬼在找替身，该请道士念经捉鬼，钱由你出。 太太要上吊是因为太爷要娶小老婆， 那吴妈要上吊呢？吴妈如有3长2短，给你阿贵10文。 不会， 他是假装正经。 放屁！ 真的。那天 还有，从此以后，不准你再进赵府的大门。 我还有点单身在赵家， 也不准你去讨布衫和工钱。 那工钱 听懂了没有？你答应不答应？ 没钱。 没钱？ 地保老爷，地保老爷。 地保见到屠户子里乱翻了一通，真可惜他的力气了。阿 Q 不再有其他东西，只有一条破棉被。 那地保老爷， 这不是钱。 怎么又押给你啊？ 你想押多少钱？ 2吊。 还不值，不值。 2吊钱是 2吊钱押给我。 你这个老混蛋，你倒会贪便宜啊！好，你拿现钱来。 好，来，我给钱。 明天早上到赵府上赔罪，不当晚了。 你妈妈的吴妈，你这坏女人假装正经，你做我女人还不配。你脚太大了。呸！ 阿 Q 到赵府赔了罪，但赵家并没有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所以留着了，也没请道士来捉鬼，因为太太并不想上吊，请道士的钱也由太太笑纳。至于那件单布衫，一大半做了秀才娘子未来孩子的衬料布，那一小半便做了吴妈的鞋底布了。阿 Q 的恋爱危机就此收场了。 好，站住！阿贵，你听着，你要是再敢跨进赵府的大门，我砍断你的双脚！ 自从这天以后，阿 Q 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呀。其一是魏庄的女